好啊，首先咧就今日遲咗少少，咁啊點解咧？就大家見到我哋咧喺台面啊，就有一位聽眾啊，Yemen 送俾我哋嘅一個即係今次反送中嘅一個裝置藝術， 好有心思喎、 啊，好有心思。咁啊，大家見到咧，而家喺熒光幕上裏邊，大家可能會睇到嘅就係、是光復，呢、這個就係香港啦，光復香港咁樣。咁實際上咧就係呢個 LEGO 砌出嚟嘅立體字嚟嘅， 唔係佢有好有嗰種咧八 bit feel 啊，即係我哋咧而家喺嗰啲連龍牆睇到連燈珠啊， 連燈珠啊，維尼熊啊， 嗰啲八 bit 啊，佢哋好中意用八 bit 砌出嚟噶嘛，係啊， 咁咧就係即係起格仔嗰啲啊， 係啊，起格仔。 好啦，咁啊跟住大家睇下啦，時代革命係點嚟嘅咧？咁樣 啊，咁樣嚇， 咁樣係啦， 啊。這個真的很有心思， 看不看到嗱，剛才就是光復香港，然後你只要將它移大約45度左右，就是變成這個時代革命了，是同一個 LEGO 來的。 是啊，這個就是呢，我們現在很興奮，即是叫做香港加油，那件 T 恤不有個，即其實是 轉一轉就 轉一轉，是啊， 香港就變成加油， 是啊，就是這件事的變奏來的，就是 係啦，咁咧就用咗好長嘅時間去設計啦，咁咧然後咧就施工啦，訂呢個 LEGO 嘅砌圖翻嚟啦，咁最重要就係連個頂啊，佢嗰啲一粒粒圓碌碌嗰啲都封曬嘅，其實係 啊， 係封埋嘅平滑，睇落去，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咁耐收到一個其中，我覺得係最好嘅一個。 其實咧，如果你就作為裝置藝術啦，其實你可以嗰啲即係擺喺原本嗰度啊，係咁喺度轉啊，咁樣樣。即係間唔中轉一次咁樣， 係啊，可以啊，我又 好有 feel， 我就委託呢位即係聽眾啦，城寨嘅即係呢個支持者啦 ，Yemen 咧就可唔可以幫我設計一個 LEGO 咧？ 係 就擺喺個轉盤嗰度轉嘅， 嚇， 一睇就係一開始睇就係肥媽嚟嘅，係，然後跟住轉到咁上下咧就變咗民主女神， 係咩？喂，咁又得， 然後又再轉落去又變咗林鄭，跟住再轉翻肥媽，又再轉翻民主女神， 呢個好考功夫喎，呢個。 即係嗱，頭先我哋講嗱，我哋而家將佢轉翻做呢個革命之後，嗱，大家轉翻做光復啊！ 等先，再轉多圈，時代又要咁樣喎。等先，睇下呢度， 光復香港係啦， 係啦。 咁咧就呢個亦都係一個過去呢四個月嚟啊，即係全世界之所以被香港呢個抗爭事件， 喂，而家帶埋入去 NBA 啲場館度啦，呢句口號， 喂，太緊 T 恤啦， 係啊， 你啊真係萬幾件啊，喺呢個 Staples Center， 特別係 San Antonio Spurs 啊嘛，即係聖安東東尼， 唔 係 今日係 Opening 係。Clippers 對呢個 Lakers 啊嘛， 嗰個打比賽嗱，但係佢係嗱呢個係LA 嚟嘅喎，咁啊勒邦詹士佢之前喺度即係鬧過呢、這、一個， 睇下佢又到時有咩反應啊，唔敢出聲啦係嘛， 啊， 即係肯定就而家俾呢個其他球員大家爭住上啦， 最面懵就係佢啦，嗱我嗰次冇講錯啦，係咪？喂，原來佢就有啲即係媒體揭翻佢啊嘛，原來正正就係因為呢單事咧。令到他損失了七位數字的收入啊！ 咁大鑊？ 係啊， 佢冇理由㗎，打完工都損失。 我點知佢啊？ 火箭隊嘅話啫， 唔係因為佢有份去啊嘛。嗱，佢有份去，即係去 NBA， 去有份去上海嗰度參加啲表演賽啦。咁一定係附帶住其他啲表演項目啊。即係你唔係話淨係打場波咁簡單啊嘛。你打場波之餘，你梗係有啲 sponsorship 啊，即係有啲即係贊助商揾你去表演其他嘢㗎啦，去某啲學校啊。 因為 ban 咗嗰啲 sponsorship 冇曬。係 啦，我覺得九成係因為咁樣啦。 坦白講啦，你大帝都揾咗咁多錢咯，做人就有翻。 係咯，使乜發窮啊？即係大佬邊度揾得？曬啲錢真係 企喺度揾嘅，好似姜文所講，唔使跪喺度揾錢嘅呢個世界，企喺度一樣揾到食。咁啊，所以咧我就話，如果咧你香港人嘅創意爆發咧，即係影響全世界真係。係 啊。 點解咧？就係嗰個香港抗爭，好多人睇到嗰個即係勇氣啊、堅持啊等等嗰面，好多時佢哋睇唔到咩咧？嗰個 sensibility 啊， 係 即係感性嗰面。 嗯。 就係話咧，呢、這個感性唔係講緊啊嗰啲 human touch 啊，啲示威者點慘啊，無家可歸啊，唔係呢啲嘢喎。我覺得反而係香港人煥發咗一種咩咧，係一種文化嘅感性，喺一個嘅示威咁長嘅示威嘅時間裏邊，無論係嗰啲雨姐，即係成百萬人嘅雨姐啦， 用人數去組成的場面， 是、啊、 即是200萬人、100萬人、50萬人、30萬人等等這些。另外就是什麼呢？文宣，就是那些廣告、 嗯、 那些廣告所全球兩次的廣告行動所做出來的那個效果。另外就是在示威場面裡面，在現場，譬如連龍場、啊、在遊行期間那些舉那些紙牌、在互聯網上面的宣傳片、 嗯、 其實這些都是表達了一種抗爭者的一種感性的一面。其實 不是這種感性的一面，其實不是 對你剛才說連燈珠用八 bit 嗰啲模式咁樣一格一格咁樣砌出嚟，喂，嗰種都係一種唔單止係幽默，我覺得係一種嘅 style， 即係香港抗爭者嘅一種 style 嚟嘅。 其實呢啲嘢，如果你話呢種創意唔係話淨係今次反送中運動啦，就係五年前嘅雨傘運動都有啦， 冇咁犀利， 係 今次好犀利。 嗰陣時嘅創意咧，其實係一個廣場創意，尤其係你見到金鐘啊，即係其實有好多人嚟到金鐘，感覺到係。哇！好似一個現場，一個露天嘅民主博物館咁樣樣啊！ 係，因為有雨傘人啊嘛。 係啊，雨傘人之外，其實唔同嘅區域，佢都有唔同嘅一啲即係裝置。 就算啲帳幕出邊又畫咗啲公仔啊，畫咗啲關公啊，畫咗啲嘢喺度啊，有啲嘅一個大波啊，或者用一啲俾警察打爛嘅雨遮砌出嚟嘅一啲嘅即係公共雕塑。 係。 嗱呢個咧，亦都係即係你睇到嗰個進步啊。 係。 跟五年前的比較呢，今次呢就是什麼，真是 Be Water、 嗯、 是一種流動式的一種這樣的藝術文化， 亦都今次是 你看連龍場的進化，你看到嗎、 啊、 當初就是繼承五年前在政總、嗯、就是用 3M 的那些綿帽紙黏、 嗯、 你看現在你剛才說的那些 8bit 的連燈珠啊、維尼熊啊、PP 啊那些呢、 嗯、 實際上已經是變成是即是進化到這樣的地步，還有那些油畫呢， 是啊， 係嘛？即係仿效呢個法國大革命嗰陣時候。 係啊，呢個係啊，呢個好犀利嘅， 好犀利！大佬喺葵涌連龍場啊， 將嗰個勇武女神像擺上去咧，獅子山上面， 係 嘛？ 呢啲就係、是、即係你睇到琴日我睇一段片啊，喺呢個 TED Vienna TED Talk， 18分鐘咁就請咗一個都我都認識嘅一個香港藝術家黃國才。 嗯， 我相信好多人見過佢，不過你唔知道佢嘅名 Casey Wong。就是譬如遊行的時候，你見到有人扮一個鐵籠，反送中的時候扮監獄，出面有公安，然後邀請示威者走進去鐵籠那裡、 哦、 就六四的時候扮坦克、 嗯、 一個經常參與香港政治行動的藝術家呢，就在維也納呢、就講一個的年度的會 TED 的演講裡面，邀請他上去講真的很感人，大家有機會在 YouTube 看看、 嗯、 是 TED Vienna TED Vienna 係啦 ，Casey Wong KARCY 嗰只 Casey Wong 黃國才，咁咧佢就用一個佢自己扮演嘅角色，就喺、是、元朗恐襲之後咧，佢就設計咗個角色叫做才哥， 嗯、 就係勾曬嘅古惑仔，係、 嗯、 著住獵裝，夾住男士手袋，嗰、 嗯、 種一個勾曬嘅古惑仔嘅形象、 嗯、 上去講嘅，咁咧就係講咩咧？講藝術與抗爭，咁呢個就真係頭先我哋講嗰個主題啦。 嗯、 即係佢即係用翻佢自己嘅參與創作嘅嘢，同埋喺個運動裏邊佢睇到嘅嘢咧，去介紹。咁啊完咗之後咧，係你見到好多聽眾係企起身鼓掌嘅。 嗯， 即係大家都好，即係俾佢呢個嘅 TED 嘅演講咧，係所觸動。咁所以呢個係好多時話大家覺得好似冇前路咧，好、嗯、黑暗啊等等嗰陣時候，但係我都話你有人擁咗個女神像上獅子山嗰下。其實都好激動， 好犀利嘅就 嗰張相， 係啊， 係嘛，即係諗到就做到嘅咯，真係、 啊。你推冧佢又點咧？係嘛，即係其實嗰個印象係永留千古。 佢個回應就係咁講啦，佢話、啊、你即使將佢撕了都好啦，係 啊， 個印象永留之外咧，另外係咩咧？就係佢會製作好多小嘅女神像嘛。 嗯，係啊， 係啊，咁呢個就係佢，我相信佢已經知道有人會撕了佢嘅。 嗯， 即係佢擺上去獅子山癲嗰陣時咧，已經預計咗佢嘅下場會係咁。 嗯， 但那個就是我相信也是一個藝術品，它的找到一個最好的結局、 嗯、 就是它預計了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就是去將個作品好像 Bansky 那樣一拍賣的時候整張畫碎了那樣、 嗯、 就是這個外國很出名的一個塗鴉藝術家這樣。所以就這個大家有機會 我經過很多地方我都喜歡拍下那些、 嗯 噴的公仔的、 嗯、 現在還有的未清潔得曬嘅，係殘留咗好多嘅。譬如觀塘咧，喺工廠大廈裏邊咧，你會見到一啲嘅噴出嚟嘅 一啲嘅壁畫嘅， 係 好細個。我今日喺銅鑼灣好留心喺 SOHO 隔離嗰個嘅即係東角道嗰度，咁咧又種咗啲棵樹，嗰幾棵樹咧有個鐵欄圍住佢，一鐵鐵圈咁樣嘅。喺個鐵圈上邊竟然有啲好細嘅 sticker 喺度，叫你小心黑警。你諗下？即係幾細心，即係好細個，即係好似手指咁細嘅啫。嗰啲貼紙係，即係咁手指咁細嘅啫。 唔係，即係證明佢哋係好有 小心黑警， 即係好擺咗好多感情落去咯。即係其實嗰個社區聯繫啊，其實你見到啊，我以前我早排我成日即係路經呢一個沙田新市廣場咧，嗰度好犀利㗎。佢哋係日唔係我以為新市廣場咁好喎。係即係牆俾佢擺喺嗰啲咁樣嘅連龍牆，俾佢喺個牆嗰度貼嘅。但係我之後發覺原來唔係喎，問嗰啲人就係話，佢哋係日日清、日日貼嘅喎，真係。定時聽候你 貼白就係咁咯。 係啊，真係佢哋係日日都去做嗰樣嘢係。 同埋喺度進化緊嘅。 係啊， 進即係演變緊嘅，嚇、啊！成個運動。 即係你諗下，喂，你撳美心嗰啲咁樣嘅嗰啲等位置。喂，你撳到好似咧嗰啲即係嗰啲藏族啊，藏族區咧嗰啲一條條嗰啲嘢，掉曬成個咁樣樣嘅，即係 好笑啊！嗰日睇到張相，最好笑喺地鐵站裏邊嘅一個掉落嚟嘅圓碌碌嘅鐘，俾人破壞咗之後咧，嗰度幾個圈咧，就係好似一個裝置藝術品咁，即係掛咗喺度，即係個鐘爛咗，即係幾個圈咁樣跌落嚟嗰陣時。 即係呢啲破壞味喎，呢啲係嚇 冇辦法啊！呢個苦中作樂咁啊，當然啦，呢個今日咧嘅主題咧，其實我哋仍然係會咬住呢個清真寺事件嘅，因為件事未完，我覺得大家仲未睇到嗰件事嗰個象徵意義。 喂，大佬，我覺得越搞越大，呢個始終林鄭性格，你諗住咧，即係次次咧諗住退一步，退一步咧，但係佢又充滿嘅計算嘅一個退步，然之後因為你正正退唔曬之後咧。你令到嗰啲人咧就不斷咁喺度爭拗，即係永遠都係嘅，即係你唔可以一樣到底嘅喎。 其實嗱，呢個就係咁咯，你去得你道歉就公開。係 啊， 咁啊，今晚咧，我哋喺九點鐘咧，我哋請到今日去咗警署，就去咗警察總部嘅警察投訴科， 譚文豪 就陪同啊呢個無輕楚卡尼去嘅啊譚文豪嘅立法會議員咧就上嚟。咁因為我琴日咧就一口咬定啊，警察之所以啊。製造呢個所謂清真寺事變咧，其實係因為譚文豪嘅，我唔知佢點睇啦。我覺得係因為個警車裏邊嗰個操作水炮嘅警長咧，係因為見到譚文豪而去開呢個藍色水去射佢嘅，用化武攻擊佢嘅。其實咁啊，亦都有另外一位今日喺《蘋果日報》訪問嘅孟加拉嘅即係伊斯蘭信徒咧，當日喺清真寺裏邊嘅，佢好肯定咁講咧，佢話個警車裏邊當時嘅水炮車裏邊咧。是調節過那支水炮才開的，當然 了， 所以說好像鄧炳強所說的叫做什麼 誤中 Unfortunately accident，其實就絕對不是，我們找了譚文豪上來也有些片給大家看清楚究竟這件事是怎樣，還有究竟警隊這樣的連番道歉，喂，大佬，以雨傘運動以嚟嘅第一次嚟嘅喎，我覺得係好多人當笑片咁睇，我覺得其實唔係喎，點解咧？直至到今日，阿毛漢講話鄧炳強親自打電話俾佢， 係 道歉喎， 正啊呢個。 咁我就想問下譚文豪，究竟佢有冇收到話鄧炳強嘅電話？ 因為 阿強哥，如果你睇緊節目嘅話咧，就喺節目期間打電話俾阿譚文豪對話，我哋就播埋出去啦。 因為鄧炳強就話咧，不如你俾埋其他你當日啊嗰啲人嗰啲 contact 我啦，我逐一簡單打去道歉啦咁樣樣。但阿毛漢咧都好毒嘅。其實咧，嗱，即係你唔肯公開道歉啫，你唔肯公開道歉啫。咁但係咧，佢即係佢點，佢會引述翻阿鄧炳強同佢講嘅內容噶嘛。 嗯， 即係譬如咧，佢就話啦，即係嗰啲咩你佢話喂唔錯都錯咗啦，唔啱一定要 say sorry 啦，唔可以做錯做咗就算數，你樣樣啱曬，咁社會就錯曬咁樣樣。嗱，呢個其實係一個 講出市民嘅 好強烈嘅一個控訴嚟嘅。咁佢就話啦，即係其實佢同呢一個阿鄧炳強反映，警方連日來嘅表現已經成為亞洲最差嘅隊伍喎。喂，即係嗱，亞洲最差呢個好大鑊喎， 差過印度， 即係你差過印度，差過孟加拉，差過呢、這、一個即係斯里蘭卡、菲律賓啊，係 啊， 喂，大佬，喂，如果佢咁樣講嘅話，喂，你真係樣衰到震，仲話最搞笑嘅就係引述 民 反應啊嘛，佢話鄧炳強話。 佢話佢知道，而且會處理。咁你點算啊，大佬？ 即係鄧炳強知道香港警隊係亞洲最差嘅， 即係話佢 recognize， 佢會處理，即係會係調查警察嘅黑警咧。 係啦。喂，如果係咁樣，好大鑊喎！ 咁啊，武漢就成為一個抗爭嘅英雄嚟咯，真 係。即係如果從武漢口中得知咧，阿鄧炳強已經承認咗香港警隊係差過菲律賓警隊嘅。 係亞洲最差嘛？ 係啊， 係啊，三個大陸武警添喎，如果係咁。 係啊，大佬，你話幾大鑊呢樣嘢係？ 咁啊，所以咧就大家一陣間下一節即係下半節嘅時間咧，就揾阿譚文豪上嚟敖下先。 係。 可能隨時因為譚文豪而令到整個運動出現了這個關鍵性的改變， 是、啊、 就是引發了這個清真寺事變、 啊、 我始終不覺得警察是為了追擊毛漢而射他、 啊、 我始終相信警察是為了射譚文豪， 認到譚文豪 有前因的、啊、警察是採取私了，為什麼呢？那就要盤下譚文豪就知道，因為他跟警察都扎馬扎了很久、 嗯、 所以警隊這個鋭部的裝甲車一駛過見到譚文豪咧，即刻通知後邊嘅水炮車準備。 嗯， 咁你見到佢咧，就第一下射完之後，再調整個角度再射。 亦都有另一種講法嘅，另一種講法就係話咧，揸水炮車嗰個咧，就其實係大陸佬嚟嘅，即係嗰啲武警嚟嘅。咁佢又唔知道。 喂，你呢個講法可能係警隊自己放出嚟 嘅。喂，咁樣都得、啊？喂，咁咪即係 射歪一啲。喂，真係射歪一啲就射咗去大陸佬嗰度可能。 喂，咁西環要做嘢喎，西環要扎棍喎，揾人。 嗱，我啊唔信嘅，我唔信。我覺得呢啲水炮車高科技嘅嘢咧，始終咧佢哋當咗一個新玩具出嚟咧，人人奮勇，就個個爭先咧。 誒、欸，見到譚文豪 諗住打機嘅諗住。 係咯，大佬真係。 哇！打完譚文豪之後會加500分喎，咁樣可能係，即係好似玩 Mario 咁啊，頂冬菇喎、嗯，頂完之後跌金幣喎，咁樣。 嗯。 咁所以就射 Q 佢。咁啊，翻嚟之後，等阿譚文豪上嚟就同大家交代一下啦。咁啊，今日我哋講翻一個嚴肅啲嘅話題，就係、是、呢、這個從而家陸陸續續上庭啊。 嗯， 今日有一單嘢又好離譜，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呢啲 case 咧。 我知 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你真係完全冇諗過警察同埋律政司之間嗰種嘅即係亂嚟嘅程度啊！嗯，我相信是要正視的，唔該嗰啲蔡維邦啊，嗰啲出出下聲啊，真 係。係喎，大佬你唔可以可恥地沉默嘅喎。 係啦，咁嗱，今日咧就話説喺星期日嘅尖沙咀遊行裏邊咧，有個年輕人咧就喺路邊被警察拘捕咗。 嗯。 咁拘捕咗之後咧，一路咧就聯絡律師啦，然後拘留咗佢26小時。 嗯。 但係咧喺律師到嗰陣時咧，竟然咧警察係拒絕透露案情。 係。 亦都唔同嗰個律師講，究竟係邊一個警員拘捕佢嘅？咁、 嗯、 初初就話係一個機動部隊，收、嗯、尾又話唔知道。嗱、嗯、呢件事，我覺得我懷疑啦，就好似你頭先講啦，究竟有冇大陸武警執法？ 係， 即係從呢啲事睇得到噶啦。其實好啦，最終呢個嘅律師咧就係潘希啊，就申請呢個人身保護令。 係、 嗯，咁結果咧就嗱嗱臨，律政司就打電話就將佢咧。無罪釋放， 嗯，無罪釋放， 係啊， 斷咗尾噶咯喎， 斷咗噶啦 ，OK， 喂，所以我就話你， 哇，係咯，喂，你 扣留咗26小時冇解釋，到而家冇解釋，係咩事咩原因？ 你咁難得捉到個犯，然之後，喂，頂警員俾佢斷尾， 所以我就話你睇到而家個情況係相當之荒謬啊， 嗯、 就係話佢隨便喺街嗰度立個人翻嚟，立完翻嚟。扣留26小時之後， 昨晚都有啦。昨晚喺元朗，你知唔知有個姐啊，指即係喺元朗嗰條橋嗰度指住嗰啲班差佬就話：你老婆俾人少緊啊，咁樣樣即刻有個差佬咧撲出嚟啊嘛，就話你講乜嘢啊咁樣樣，然之後捉佢啊嘛。 最好笑啊！你有冇睇同《癲狗日報》嗰警察同個《癲狗日報》記者對罵？ 啊、 喂，嗰段即係大家有機會真係、啊、真係温習下。佢、 啊、 就話佢哋黑記啊嘛。 啊 話你黑記黑記咁樣，咁跟住咧鬧啦，咁啊個記者就鬧你做咩咁講啊咁樣，咁佢就話佢哋嘅報導專係報導嗰啲嘅，即係唔報導示威者嗰啲嘢。 OK， 咁啊鬧啦，鬧下之後，跟住個差佬就發癲啦，開始就話你老細黎智英大曬啦咁樣，跟住嗰個記者好冷靜咁回應，佢話我老細唔係為黎智英，係原來搞錯曬。 即係佢哋係魏俊仔去到個地步啊，以為《癲狗日報》係黎智英，所以係黑記，然後就同人喺度講粗口喺度鬧。 唔係呢啲同啲藍絲咧差唔多質素嘅。嗰有一次即係有啲藍絲啦，去呢個立法會，即係好唔知佢政總嚟示威喺度話呢一個咩誒《蘋果日報》嘅老總係梁振英啊嘛，黎智英講嘅梁振英啊嘛，大佬啊！ 唔係啊！我嗰次雨傘運動嗰時仲好笑啊！佢哋咪阻咗《蘋果日報》運出嚟賣 嘅。係啊， 咁咧舉牌啊，叫黎半子啊。 係啊，我知 道。因為黎半子佢哋冇肥佬黎呢個講法噶嘛，用普通話。跟住最好笑啊！總編輯葉一社長葉一堅變咗葉二堅。咁啊，心諗點解會變咗葉二堅？加多咗一畫嘅咧。 係咯，點解咧？ 因為原來廣東話發音同普通話。個二字 係喎， 好相似，咁就變咗係。 哦，我知啦，即係交代做嘢嗰條友啦，梗係用微信，然之後錄 voice message， 懶鬼啊， 係啊， 係嘛？即係你知你幾鬼懶嘅啲人係嚇，即係所以咁樣寫咗出嚟。 嗱，但係呢單案咧，只係冰山一角嚟嘅，我覺得，即係話咧，喂，坦白講，律師去到基本動作啦，係嘛？你點解 arrest 佢？你警察你梗係要交代㗎啦，交代案情㗎啦。然後跟住邊個 arrest 佢？ 係啊， 佢最後尾點解冇辦法回答？嗱，呢個就成為疑問啦。 嗯， 究竟 arrest 佢嗰個係咩人？最終點解為咗隱藏身份，寧願 drop 個 case？ 仲有好多啊！而家你見到咧，即係好多即係反送中以嚟嗰啲 case 咧，一上到庭咧，全部唔公開，即係嗰啲誒證，即係嗰啲警員證人。 證人 係啦，警方證人嗰啲名， 另外有一單就押後咯。 係啊， 係啊，就係話問要問證人再攞個證人，其實就係兩個警察。係 啊。點解唔公開呢？你話驚人報復，驚人起底，喂大佬，即係坦白講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咧，咦？呢啲唔係話咁 controversial 啲 case 啦，邊有人記得你啊，大佬？ 同埋我覺得歪理都變成係道理咁啊！我想問，我哋睇咁多警匪片，由《無間道》開始，係咪？以前滲入呢個向氏家族嘅龍頭案，嗰啲卧底咧，要上庭作供嘅噃， 係啊。 喂，俾埋名啊，俾埋樣嘅要 啱啊！ 咁我想問一下，以後警方滲入黑幫嘅卧底行動，係咪嗰啲卧底全部法庭都會接納佢哋蒙面作供咧？係隱藏佢哋嘅姓名咧？唔提咧？如果係咁嘅話，大家以後就唔好上去立法會攞錢攞線人費啦。 係啊， 係啊，因為佢哋唔可以上庭作供就 no case 㗎，嗰啲卧底係 no case 㗎。但 係點解要隱密得咁緊要？喂，你越隱密咧，真係越令人哋相信。 佢最終咧，我話俾你聽，佢而家咁做法係咩咧？係會令到所有被起訴嘅人嘅定罪嘅機會咧係大幅降低。 係 點解咧？因為個官就唔信你嗰啲證供啦。 係啦， 係咪你哋啲隱瞞身份嘅人嘅證人？你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咩咧？你睇到嗰啲嘅 case 咧，試過嗱，另外一單咧，亦都係今日嘅，好似嗰陣時咪破獲荃灣德士古大廈。香港民族黨的浩天哥不是說火藥庫的武器庫的又說裡面的化學品可以炸毀整棟德士古大廈嘛又說要那些拆彈專家竟然就因為這麼危險不穩定狀態但又搬他上去天台引爆 是的喂你不怕人家炸死你 如果不穩定狀態搬到途中就會炸死了 不是喂即你那些警員有沒有買保險 好了原來這些的、藏有軍火這些呢起訴之前是要律政司同意的結果警察竟然係冇律政司同意，就已經起訴啦。 係， 即係之前啊得唔到律政司嘅， 唔係話咯。而家啲差佬係公檢法集於一身噶嘛。 我就話而家大陸搞下搞下變成係大陸嗰套啊。 唔係就係公檢法， 佢 bypass 埋律政司啊，其實係 唔需要理佢啦，係啊。 係啊，跟住上庭俾個官發現咪改咯。 啊， 係啊，而家就係咁啊，去到個地步。 唔係因為你 唔單止係司法啦，唔單止執法啦。 係你改你咁又過唔到嘅。你等於你而家嘅 due process 咧，你成個 due process 搞彎咗啦。你根本上冇個正當程序，你點樣起訴人咧？喂，你中間有好多操作嘅喎。喂，我點知你係咪砌生豬肉噶？ 肯定啦，你而家好多上到庭，究竟嗰啲證據 係嘛？插裝架禍又試過，插竹架禍又試過，插嗰啲鐵枝架禍又試過。 襲警呢樣嘢，佢而家下下都喐襲警。 係啊， 係嘛？攞個盾擁開你啊！就算你啊，佢擁你嗰下，你自己唔主動褪，佢都話係襲警嚟。 係啊， 話你擁佢個盾啊，其實 是、啊、 都係襲警嚟噶。你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咩咧？亦都有一啲 case 係咩？嗰啲即係最賤係咩？ 嗯， 要將嗰啲細路拉去呢、這個 兒童院。 兒童院啊，係。結果好多時候都係俾嗰個裁判官或者俾法院咧係reject 嘅係。即係你 不單止大家只是看到在直播媒體裏面那種警察的濫暴是什麼呢？在現場被昨天拖到那個記者 女仔連個護士來的，應該是救護， 個bra都連 個胸圍都熱埋出來， 好彩那都是黑色的， 整件衫扯起曬咁樣，喺地下拖啊，呢啲咁嘅嘢。 阿蘇羅文於啊，佢都睇到喎，佢都走去 share 喎，嚇。 喂，但係呢啲我都係我話呢啲場面可以係好即係吸眼球。即係因為見到嗰啲警察現場嘅暴力，或者講粗口同啲示威者對， 就係咯。喂，琴日最尾啊，佢翻入九屋之前啊，佢都要同啲差嗰啲記者喺度對罵嘅。 唔係，前星期日嗰日咪仲離譜，上去防暴車之前，臨尾掹個催淚手榴彈抌落去記者個頭嗰度， 即爆嘅喎， 即爆 嘅 喎。 喂，你嗱，而家你睇啊，你留意一下啦，而家嗰啲咁嘅催淚彈啦。是好快就爆的，是空中爆的。 大陸嚟 的。是以前是跌咗落地下彈幾嘢先爆的嘛。 是啊，而家即爆的。 而家是空中爆的，是真的會傷人死人的，大佬呢啲嘢。如果 你睇過幾近距離。 是啊。 喂，差唔多是呢度同嗰個錄影機咁咁嘅距離。 好快的。 就掟咯。 是啊。 同埋佢掟完上車走的喎。 是啊。 我想問下呢個同震部有咩關係？ 冇關係。 純粹泄憤。就謀殺。 泄憤。謀殺。 喂，如果你咁近距離掟中個記者嘅話，喺佢個頭殼嗰度爆嗰陣時咁點啊？所以我就話你見到而家去到個地步，我話黎明前是最黑暗。 嗯， 點解咧？一陣間扣緊埋呢個清真寺事變，你知道。我覺得差佬，其實你問我元朗同埋，其實特別係元朗嗰日，琴日啊，10月21日，其實佢哋唔使咁癲嘅。其實我覺得，但你睇到佢哋嗰種失控嘅狀態咧，好多人就話因為長期冇辦法 stand down 啊，因為執法，所以就。壓力大啊！我覺得唔係，佢哋而家擔心自己成為避孕套。 哦，係啊！ 我覺得呢種嘅壓力係令到佢哋失常，因為佢哋滿手鮮血。當佢哋變成避孕套嗰陣時候就好 Q 大鑊。而你見到清真寺事變之後嗰種超乎常理式嘅跪低，你問我又係 over 曬嘅喎。 係啊， 即係嗰種跪低嘅程度啊。 嗯， 係咪啊？當晚就已經去扮抹清真寺啦。 喂，梗係啦，大佬啊！嗱，你嗰種跪低咧，其實呢種道歉咧，其實一個點講啊，係好可能係一個咧你自己不能自拔嘅陷阱嚟。喂，大佬，你道歉得一個嘅話，咁你對面聖當聖安德烈堂咧，跟住仲有 叫你耶穌落嚟見我 係啊，黃大仙咧，係嘛？車公廟咧，係嘛？喂，咁多間寺廟，喂點？喂啲人就好容易問啊嘛，大佬你真係喂恰人哋好恰啫嘛，其實係同埋點解而家你要咁緊張清真寺啫？是不是因為清真寺還未跪低呢？是嗎？ 我覺得不是。我其實smell到呢，而家警察咁癲呢，亦都係同呢林鄭最近嘅姿態有關。 係，上個禮拜接受呢一個係咪無線電視嘅訪問。 定港台我唔記得咗。就講到呢，就我唔係盲撐。 是 警察犯法一樣要處理。 盲撐嗰就係港台嘅。 港台。 跟住呢，佢另外講到獨立調查委員會呢一個 point 呢，就喺無線講嘅。咁獨立調查委員會嗰度 point 就係咁講嘅，就係話啲人咧而家就喺度講緊，就係話嗰個警監會啦，警監會咧其實佢就話年底嘅時候 交報告， 就會交報告啦。咁到期時，如果民憤係都依然係平息唔到嘅話咧，咁就會考慮埋其他辦法。喂，你唔好話嗰陣時平息唔到，而家都平息唔到啦，大佬，你揾個喂嗰、那個警監會副主席。阿張華峰，喂，你叫佢研究呢一個新屋嶺事件，跟住然之後佢同你講有冇冷氣？喂，大佬呢條友係咪廢嘅？ 仲有啊，嗰個如黎清平入咗去咁耐，一句嘢都冇講。 有，佢講過就係話咧，啲差佬咧唔會無緣無故打人嘅。 咁你睇下清真寺事件咯，點解唔落去睇下？ 係啊， 嗰陣時咪大龍、大鳳、大羅鼓咪請啲外國專家嚟嘅。 啊， 做完一場 show 之後去咗邊啊？去咗邊啊？我想問啊，既然清真寺事件咁大件事。點解嗰啲監警會嘅成員唔主動落去睇下？ 係啊， 係嘛？唔安撫下毛漢先生咧？ 啊， 係嘛？喂，大佬，你諗下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政治上嘅姿態啊？ 嗯， 係五年嚟最低嘅清真寺事件係五年嚟最低嘅，亦都係警察首次向被警察襲擊嘅人道歉。 嗯， 你記唔記得？你頭上次我哋講個的士司機啊， 係啊， 俾警察整斷條頸個的士司機啊。罗伟聪有冇道歉啊？一句都冇讲啦， 好似冇， 冇道歉， 冇啊，真系。 系啊， 唔系呢单嘢其实差佬 死恩庭都已经判埋啦，已经 呢单嘢差佬都唔想道歉噶。你睇翻琴日啦，即系嗰个警察记者会啊，嗰啲大 Sir 咧，嗰个咩即系九龙区个指挥官啊，佢仲喺度讲话，喂， 我啊，都喺度等緊啲報道添， 你得串到無論。 哇，大佬， 嗰、那個好姓卓咪遊尖王啊？ 係啊，卓噶。 係啊，遊尖王指揮官嚟噶，嗰個 係。係啊，喂，串到咁樣，喂，大佬，你呢啲即係呢啲唔係無賴係乜？呢啲係無賴嘅答法嚟啊嘛！人哋喺度講緊，你係咪應該同個受害者道歉？咁如果你話等緊暴徒道歉，係咪等緊無向向你按向你道歉啊？ 嗱， 你話暴徒 之所以咧，而家陷入一種咁樣嘅瘋癲狀態咧，我覺得佢哋已經開始感受到咧。當那個政客要出賣他們的時候，他們死無全屍， 當然啦。 你看到現在左部全力開拖攻擊這個選舉主任，是不是？這個就是看到西環和林鄭之間決裂的開始了。 還有啊，現在在傳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為早兩天就是上水有個40歲的水警 哦，自殺， 自殺啊！ 係啊， 啲人話佢傳去咧，就係好可能咧，佢就本身係幫助處理屍體啊，嗰啲咁嘅水警嚟噶，所以滅口啊！嗱，我見到網上邊人咁傳嗱，如果呢單嘢係真嘅話咧，嗰、那個餘波係可以好激烈嘅係。 嗱，警察自殺咧喺烏克蘭之後咧，係即係 Winter on Fire 之後咧，係出現大量嘅震暴警察自殺嘅，因為 因為驚清算啊嘛， 一來驚清算，又冇辦法面對自己做過嘅家嘢。但香港呢，我相信他們就不會因為羞恥而自殺的，但因為會怕清算。現在我覺得呢，這個去到的地步是什麼呢？朱凱迪就今天入埋閘了，打正光復香港，即是這四個字，我台面這四個字的候選人，現在還爭黃之鋒。黃之鋒就不是這個口號的，黃之鋒就因為他中置的背景，因為他用中置的背景理由 DQ 過周庭，現在就剩下黃之鋒。好了，岑奧輝啊、岑子傑啊，全部入曬閘了。即是話呢條線本身啊，我不覺得是因為 DQ 主任怕美國制裁而去做，這個一定是政治的 order 嚟嘅。唔俾入閘同俾入閘都是一個政治命令嚟嘅。我不覺得呢些嘅 AO 由地區民政專員兼任的選舉主任是有腰骨到一個地步，就是即使林鄭話要 DQ， 他哋都企硬唔 DQ， 我覺得不會。即是说林鄭落了 order， 在區議會裏面盡量不要運用這個 DQ。 但是 這個跟上一次朱凱迪參選鄉鄉村代表選舉是很不同的， 這個就很難解釋咯。為什麼你村喂次一層的 還低級一點 的，不關你政府事的都 DQ 呢，是不是？這個很難講通的，這件事 是完全講不通。但我覺得那個是政治決定的，今次區議會是一個政治決定，就是他不想再火上加油。好了，現在同時間你看到另外一條線是什麼呢？一路想香港局勢升溫的，我覺得包括襲擊岑子傑，包括在連儂牆湯土事件，在遊行之前怕你不夠人去谷行啲幫你，再幫你帶埋風向攻擊清真寺。清真寺事件就出了意外啦，因為譚文豪的原因。所以呢，就現在呢就已經呢去到呢表面化。你看到左部是動選舉主任呢，這個就證明他們之間的路線上的分歧是表面化，就是說他們為什麼港府不強硬執行這個 DQ， 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你看到人民日報動斷崇智，又回到早期的階段了，覺得你特區政府很多事不聽話，不聽話的話就用各黨媒宣傳機器去告訴你要怎麼做。但是你記住，選舉主任入了一閘的話，他要再拔回他出來就很困難的，因為收了那個確認書的了，已經收了的今次。好了，如果你是警察，你現在聞到味了。如果這兩個司令部，這個西環和這個中環兩個司令部是出現了分歧的時候，你一路跟西環賺食的，你不怕嗎？喂，張曉明很久沒有店鋪了，雖然你說張曉明是港澳辦，但你知道在西環的影響力盤根錯節，因為他是梁振英年代的中聯辦主任來的。 還有何君堯那些其實都害怕的，等於就是說為什麼何君堯那些在說就是說緊急法要加碼那些， 他就想越潑越行嘛。 是啊，即其實你另一有一支的，其實是等於警隊裡面都有一批強硬派的，即是林大總統啦，林志偉啦， 即是省仔開樂會主席啦， 係啦，仲有 劉澤基警長啦，未來的一個人選啦。 但嗱，你聽到邊個？林大總統咧，其實嗱， 即係我覺得佢哋係諗緊條屎橋。嗱，你話嗰啲差佬驚清算啫，喂，黨已經同你鋪好後路啦。 翻碧桂園， 翻去雅居雅居樂啊！ 雅居樂否認啊，大佬佢話唔會有特別可能職業人士提供折扣優惠啊。 大佬，喂，如果係咁樣嘅話，阿林志偉究竟你同邊個傾㗎？嚇、啊！ 我諗黃咗之後就唔敢認啦、啊，大佬，羞愧啊！ 唔係啱啊！喂，其實呢啲嘢其實喂。你表面的政工你 ICAC 已經有落 工了，那就是後面、 大佬啊、 散仔康樂會後面的老闆幫他談好了、那個deal，使乜散仔康樂會主席去談啫？ 其實你不覺得叫咩？林大總統和劉澤基其實都用咁兩套方法咧，係碎啲人翻大陸定居啊嘛，係嘛？即係嗱，阿劉澤基就話我身先士卒， 紐西蘭都 我自己搬去，係嘛？我自己搬去 大灣區讀書， 係啦。 嗱，睇下佢係咪真㗎？大家記住。如果呢，坦白講，吹大啲就得㗎啦。呢、這個咁嘅兩條路線嘅分歧咧，係足以令到咧警隊崩潰嘅。 係， 因為咧佢哋過去諗住咧，散仔康樂會好，光頭警長好，諗住有西環盲撐咧、就可以橫行無忌。 嗯， 好多時候我就話你睇到佢現場嗰種失控，唔係純粹因為執勤時間太長嘅。 啊， 你而家差唔多一個禮拜先出動一次啫。 啊， 係嘛？即係已經不是去到一個禮拜有幾次呢啲街頭衝突啦、一個禮拜出動一次，但係你見到佢哋警隊嘅即係呢啲精神錯亂嘅人越嚟越多嘅喎、 係啊，揭絲底嚟噶。 嗰種揭絲底嚟，即係覺得自己我哋將會受到迫害。 係啊， 你而家係咁嘅喎。 仲有驚啊！即係琴日我見到 嗰種係恐懼，但唔係恐懼示威者暴力，我覺得。佢就係恐懼自己覺得。將會被政府遺棄嘅， 一嚟啦，二嚟仲有加變啊嘛，即係琴日 你又信， 梗係信啦，大佬，梗係啦，喂，琴日就有個阿姐啊，喺元朗嗰條橋嗰個同班差佬度講啊，你老婆俾人小緊啊，即刻有個人撲出嚟嗰度捉佢啊嘛。真係㗎，嗰、那個畫面傳得好犀利啊！ 嗰、那個撲出嚟嗰個就真係，可能就心中有鬼啊，可能真 係，大佬 一早都懷疑係㗎啦。 唔係，即係本身咧。即係其實個老婆好地地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喂，而家你要搞到俾美國佬制裁嘅話咧，佢都唔可以唔諗後路啊嘛，大佬啊！ 喂，點知會唔會再立埋英國啊？ 係啊，而家黃之鋒講緊啊嘛，會搞英國版嘅香港民主人權 法啊嘛。唔係，因為英國嘅外相呢個藍濤文已經講咗啦，就喺脱歐之後就會實施呢個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㗎，會。係嘛？嗰陣時係熱烈彈琴、熱烈唱㗎啦，真係、讀下書個仔都冇得翻啊，冇得留喺度啊，要翻嚟啊。 係啊， 嗱，你唔好以為呢啲嘢講笑。 嗯， 警察你知啦，始終魏俊仔讀書少啦、真係咧講下講下就信㗎啦。其實，佢哋調翻轉，佢唔信嗰啲藍絲群組講嗰啲嘢。 梗係啦，大佬啊！ 佢知明知都係假新聞。 嗰啲咩公務員嗰啲咩公務員 page 啊 secret 嗰啲講緊啊，喂！我今日去貼下連龍牆，跟住貼下原來隔離嗰個係警嫂嚟 嘅，唔係假新聞。 跟住就話又話，跟住話夏文， 你呢啲連登仔真係毒啊！整埋啲咁嘅甜股出嚟，係 啊，好犀利。喂，呢啲有心戰效果㗎，呢啲係。 哇！呢、這個最大心戰效果添，我覺得。 係啊，跟住所以你見到平時咧，你屋企咧，即係我唔知啊，屋企嗰啲你有冇家變嗰啲，你問翻佢哋就知啦。係咪屋企無端端啊？個老豆翻屋企嘅時候啊，你話你係咪同啲曱甴一齊？係嘛？即係佢哋會黐線㗎嘛，都要鬧人㗎嘛。翻到屋企。 我哋見到啊，佢琴日喺元朗，而家有200隻曱甴。喂，大佬，喂，咁樣講嗰啲警察啊！ 啊！佢好鬼黐線，所以其實你而家見到佢哋，即係你唔好話行邊，你話行邊唔會行啦，係嘛？你見到佢哋啊，執勤嘅時候嗰種揭絲禮嘅表現咧，已經清楚啊！其實已經係表露曬佢嘅心。 你睇到㗎，而家今日咪崇真幼稚園就話有個 幼稚園都賴 嫂話佢個細路就俾嗰個老師針對嘛，係啊，走去投訴嘛，但係就冇 report 俾學校聽嘅，就投訴呢個老師咁樣。你藍絲群組嘅傳出嚟，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會造成一個鬼影重重嘅效果。如果佢哋個細路百厭上堂，俾老師責罰都好啦，佢都會對號入座，覺得你啲咁嘅黃絲老師咧，梗係針對我哋啦。喂，呢個係加變好啦，唔好話加變啊。喂，坦白講啊，警隊欠債係所有公務員部門 係啊，又唔交税， 最犀利逃税，亦都係最犀利，犯罪率亦都係最高。 係啊。 是高過香港平均的犯罪率， 那 你想想根本上就是一班藏污納垢的地方，他們出現家庭問題，出現欠債自殺，有什麼那麼平，有什麼那麼困難，是會出現的，莊人群底不是因為壓力嗎？ 是啊， 是嗎？ 即本身不是肯定是因為鹹濕啦，其實 係啊， 咁多休班警察裝人群底， 唔係，所以而家佢就話即係搞到咧，而家驚到啊！佢阿林大總統啊嘛，係咪申請禁制令啊，唔俾人 準查嗰、那個 查嗰、那個選舉名冊啊嘛。 嗱，呢個又係同居嘅掩耳盜鈴。 係、啊， 我哋兩個唔會得閒去查嘅。 梗係啦，喂，我真係聽咗公務員批咗專登溝啲警嫂嚟報復咩？真係。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那隻選民光碟其實所有候選人都有的。 是啊。 候選人就有的了。 是啊。 是不是 候選人而已，即你除非你怕那些候選人就自己周圍爆出來，因為但他自己都要寄信的嘛。 候選人都要寄，直接又寄給那些選民的。好了，就是我是黃大仙選區。現在全港的選區都有泛民的人參選的，或者非建制派。 是。 即是黃大仙啊那幾個的所謂警察宿舍的屋苑呢，有泛民的候選人的， 我知 佢哋有隻選民的光碟，就一樣。 嗱，唔係阿世倫，但係咁樣啊，即係你選民登記啦，佢會唔會寫清楚你個職業係乜嘢啊？ 我知道，但係你登記喺呢個乜乜院 嚇、啊， 我就知道你係警嫂啦。 唔係啊，但係 使乜寫你個職業啫？ 我知道，我明白嗱，但係佢嗰啲公務員宿舍咧，嗰啲紀律部隊宿舍咧，唔係全部警察嚟㗎，唔係清一色警察嚟㗎，溝埋其他嗰啲啦。 中嘅機會99%。 哇，咁好驚喎！喂。喂，如果你溝咗嗰個警，嗰、那個唔係警嫂，係消防嫂嚟嘅，喂，咁呢個就唔中富居喎、啊。 咁啊冇辦法，你自己立心不良，你又唔係睇人哋靚唔靚，而係睇人哋係咪警嫂，咁啊抵你死啦，真係。嗱呢個咧，我覺得係心戰嚟嘅啫。事實上，大家都攞嚟咧就係嚇 Q 佢哋嘅。因為高登仔、連登仔咧最叻就係作呢個甜股嘅。但係以魏俊仔嘅水平咧，好多人都唔明我就係話。就算而家你見到啊，企喺前線啊，喺中環又好，喺遮打好，喺邊度都喺尖沙咀集會，你見到一個 OL 出嚟走去鬧嗰啲警察都好啦。嗰、那個 OL 啊，都大專畢業㗎，而家 係啊， 魏俊即係我哋以前考會考係要呼出五科合格先可以考警察㗎。 係啊， 魏俊即係達唔到呢個會考嘅五科合格。 其實 標準 唔係衰過添嘅，其實係即係你好多咧， 然後再俾你進修一個課程， 好多時候咧 讀完之後就給予同會考合格一樣， 當你係嘅啫，當你係嘅啫， 即係山寨會考合格啦，咁咪係咯， 嗯， 隨便一個示威者，啲人話喂黃之鋒同阿張坤陽啲英文勁過曬嗰啲 PPRB 嗰啲警司嘅喎，咁樣我話係啊，事實上係。 唔係，所以其實你而家咧，你好笑，你每次咧，你啲差佬咧喺前線啊， 受盡侮辱， 一同人講英文咧就露底嘅啦，大佬係嘛？話 we are not play 唔係 we are not background 啊！ 你有冇聽嗰個同巴基道歉 係嘛 ？Water car 啊咩嚟㗎 ？Router 哦 router 變咗 router 哦。咁都得， 跟住 water car 水炮車啊，water car， 跟住連清真寺都唔識啊 ，temple， 係我呢個好似 manager of the temple， 大佬嗰個唔係叫做 manager 嚟噶，大佬嗰個叫伊瑪木啊，清真寺裏邊嘅教長，大佬連基本常識都冇啊 ，temple 啊叫做， 如果佢我唔係啊，佢未講中文啫，講中文佢以為嗰個係方丈啊，真係。 同你方丈講，係咪？我哋係意外嚟嘅，射咗少少水入嚟。 係啊，係 嘛？唔係特登射面嘅。 啊啲人講啊，即係啲差佬咧，嗰啲黑警會唔會冇常識到咧？揾啲藍威寶嚟拆嗰、那個，就係嗰個大閘啊，大佬。啊， 喂，呢個好正常，大佬，你睇下當晚呢、這個姓余嘅女警司， 余海軍， 余海軍啊，穿短袖衫入去 咯，系咯，大佬真系， 基本上嬲頭已經係代表尊重， 不是 就算你唔使蒙面嘅，你要嬲住個頭， 好心你 呢個係基本嘅尊重嘅呢、這個，唔係講緊你可以定唔可以啊？呢個係對人哋、嗯，如果你去道歉啊，我講緊、 嗯， 你係做錯咗一件事，你更加需要表現出一種對人哋宗教嘅尊重， 嗯、 而呢樣嘢嘅心都冇啊、 嗯， 包括林鄭本人都冇， 嗯。 英女王好，紐西蘭女王好，呢、 嗯 這個英女王個新抱都好，全部入去回教國家人哋嘅清真寺、巴基斯坦好、沙地好，嗯、全部都嬲頭嘅人哋都係冇、嗯、你林鄭咁巴閉嘅，冇你呢個余警司咁巴閉嘅，真係 林鄭真係衰到咧！ 今日走去突人呢、這個咩啊？平城啊嘛，啊唔係令和， 令和 元年登基。 大典 在玩手機， 在手機 哇真的 最撲街的那個陳國基特首辦回應就說現場沒有說不給看手機， 哇大佬 哇屌你真的你說話真的賤到這樣， 現場都沒有說不給屙尿添， 我想問一下 你不可以黃狗射尿， 地鐵就沒有貼出來就說不可以在車廂裡面屙屎啦， 就是 咯，那你陳國基不在地鐵裡面屙屎， 這些是低質度呢，真的 好心理就算了，已經臭了朵已經落爆了，已經被人拍到你係人都入入住去林鄭啦，因為幾萬個香港市民 online petition 叫日本方面取消佢一個官禮啊嘛。好啦，國際傳媒就及 Q 住你，你就喺度全程喺度睇手機，可能梗係睇緊啊湯房波咧，準備公布咩啊？初初就射流料啦，話每人俾120元去旅遊， 機票 補助啊嘛，哇大佬俾人孖到啊！我諗即刻收翻，真係即刻收翻，結果真係冇嘛。大佬心諗邊條蠶蟲師爺諗出嚟，俾120元香港人振興旅遊業？大佬你唔好講話120元啦，你俾1200元都唔會啦。 係咯， 你有冇心情去先得㗎？係嘛？ 喂，同埋你點解會咁樣咧？嗱，如果你係要討好本地嘅一啲商人，尤其係嗰啲即係中小企咯，喂，你應該係留港消費嘅消費券啊嘛，係咪啊？ 你見到咧，佢撲街在咩咧？點解係的士業？點解係資助嗰啲燃料券啫？的種啊嘛，的種班撲街咪就係幫佢打人嘅咯，幫佢5年前申請禁制令嘅咯，跟住嗰個喺荃灣撞到人哋斷腳嗰個俾人私了嗰個司機咪就係的種撐嘅咯， 個鄭國全 係啊，咪就係的種撐嘅咯，的種全名就係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啊嘛，個老細林鄭咪俾咗個童子經佢咯，實際上佢哋咪就係上個月 ICAC 公布10多人賄選咯， 哦，係喎。 就是在霍乃光那個 IT 界中票就是的種咯，這些錢就落在那些人那裡咯，全部都有得計的，告訴你聽啊，很簡單，你說真的要多些人去旅遊，你就取消了那個機場三跑那些稅咯， 是吧？是啊，對 啊，這個最簡單的了， 他現在有貼的嘛，他現在他就說你每一張機票都是差不多是有100元百零200元是貼去那個三跑的嘛， 你就取消了那個稅咯，所以我話你真係匪夷所思。我看完嗰個特首辦嗰個回應咧，初初我都看下，如果林鄭呢條友柒到咁，但你再看完嗰個回應，你就覺得佢唔單止柒，仲係無恥啊，仲係無恥啊，同大陸人係一樣啊！我喺地鐵鬧佢大陸婆又係咁啊！我話地鐵冇講明唔可以屙屎，你會唔會喺度屙屎啊？地鐵冇講明唔可以屙尿，你可唔可以摸一條褲喺度屙尿啊？係咪冇講明嘅嘢就可以做啊？係嘛？人哋話你可以帶手機入去，咪就代表你可以碌手機啊！人哋個儀式進行緊嗰陣時候，你諗下，連呢啲 common sense 都係差到咁嘅地步。 哦，你如果成個特區政府上下都係咁噶啦，即係包括早兩日啊，即係嗰個南亞裔啊，嗰個PPRB 係嘛？即係佢出嚟講啊嘛，就係話喂，你林鄭唔攬頭巾係嘛？阿余海軍佢唔攬頭巾，咁樣叫唔叫尊重人哋清真寺啊？佢話啊嘛，喂，原來遮蔽下體就得嘅喎，大佬。 嗰、那個姓莫嘅莫探員啊嘛， 係啊，莫探員啊嘛， 阿莫探員出嚟講話，只要遮根據《可蘭經》啊，只要遮蔽胸部同埋下體。 喂，大佬，你咪三點濕入去啦，你唔去。 我著比基尼入去， 咪就係咯。 尖沙咀清真寺得唔得啊？你帶我入去一個從來冇見過，就算 even 啊露出手臂都唔得啊，著背心都唔得啊。 喂，即係呢個 我講《可蘭經》。 喂，呢個莫探員，哇，我覺得咧黑警咧真係好鬼毒。專登揾個南亞裔出嚟講，好似好有說服力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咧，阿莫探員咧嚇，即係我覺得佢啲嗰啲同鄉咧都會排擠佢嘅，即係唔當佢自己有嘅大佬。你講呢啲咁嘅説話都得嘅，喂你真神阿拉唔會放過你嘅大佬。 最好笑呢個莫探員，佢係做呢個叫 I T 同埋商政科噶嘛， 係啊， 關咩事啊？ 阿莫俊傑啊， 我想問啊，阿莫探員關佢咩事？ 唔係見佢南亞裔咋？是貪佢南亞樣啫， 因為佢係印度人咁就得佢出嚟講。 係啊， 佢係印度定巴基先？ 唔知佢喎。 如果坦白講，印度嘅話就係 Hindus 嚟嘅喎。 唔係佢最衰咧，佢就要引述埋佢嗱，本身係穆斯林，巴基斯坦裔，巴基斯坦裔喎，大佬。 好嗱，我哋嘉賓咧，阿Jeremy咧就嚟咗啦， 到咗啦，係咪？ 係啦，咁咧就我哋先休息一陣。 好， 咁翻嚟就盤問下佢究竟啊，阿譚議員係咪導致到呢個警隊出大醜嘅元兇？ 組織嘅。Very good。